有人其实对于这个信用卡呀又爱又恨，而且网上很多声音都是说什么万恶的信用卡呀等等的、啊、 哎，人家什么事儿、啊、 哎不，有的人说是这个信用卡、 就是、 他可能会 不好、啊、 对，他会有的时候比如说这种提前消费呀等等的啊，反正理念不同吧，各种声音都有。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可能也跟这个钱有关系，我们想问一问 啊， 各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个人啊这个 财政 最紧缺的时候， 那个时期是吧， 钱最不凑手的时候，就最困难的时候、嗯、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什么地步，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是说的对，就怎么走到了， 就反正就当时你比如说你可能刚毕业、 啊、 你可能刚结婚、 啊、刚租了 新的房子、 啊、 反正你是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嗯、 就是钱不凑手或者钱紧张已经到了什么样子的地步或者是程度， 哎，大帅补给你， 哎，好没问题，你随便报个名报个数啊，咱不缺， 给你发这数， 哎， 给打半天打多零、 哎、 这后边、啊、 是真的，这哎呀就几个字的事啊，那个继续啊，您跟我们说一说，包括您后来又是怎么度过这段时期的，对吧？ 哦，这个挺有意思， 对吧？ 对，那关键是走出来挺难， 哎，走出来很难啊。所以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您有过什么样子的这个财政危机的时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三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二十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我们的话题这样， 刚话题还没落地呢， 哎， 好几位、 啊、 哎，沐风月呀，这琳琳妈呀、 哎、对啊，这个都给我们说过来了、啊、 这个话题呀，你们俩 不 在 的时候啊，高磊说 让他们给说了 哎呀这哎呀好， 这话题是你们俩研制的是吗、 这个、对，我们当时研制了，准备 没判断个归属权吗？ 没有，准备存着哪天呢这个说，结果没想到高磊这熊孩子提前给我用了 高磊自己是很难想出话题 那这样啊，那这样 赶紧转变风向吧， 这赶紧转变风向啊、 嗯、 咱大家这样，那个我们先说新闻好吧，说新闻以后呢你们给我们想一下你们想今天聊什么啊，你们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哎、咱就聊这个吧， 这 我确定了，就是当你发现你特别喜欢的东西 被别人 先买了的时候，先占了的时候，他先有了，你是有什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有没有过 就是衣服啊、 就是、 东西啊， 就有没有过自己心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的经历，对不对？是不是 就是被别人占用了，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失去的感觉好，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给我 们一些坏了啊，这个换成心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的东西啊，拿走的经历，嗯，来看一看，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跟我们互动着了，一会儿我们也读一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内容，滴滴顺风车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无限期下线。还有公安部为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推出便利化措施。 以及呢明年春节档的异常拥挤，这说的是影视了。 嗯，还有12月将至，有一批新规将会实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来说一下这个交通方面。11月28号，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啊，通报了网约车、顺风车进驻式安全专项检查结果。那根据通报，网约车企业顺风车产品存在安全隐患、非法运营突出等问题，交通运输部要求未完成安全隐患整改之前，相关企业继续下架滴滴顺风车业务。滴滴 CEO 程伟表示，坚决整改，顺风车业务仍将会无限期的下线。 另外呢，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自即日起施行深化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便民利民六项措施。其中呢，在为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提供便利方面提出，今后群众如果对拍摄的居民身份证相片不满意，可以重新申请拍摄照片3次啊，从中呢优选满意的照片啊。同时呢，对于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群众，2年内再次申领取这个居民证身份证的时候，可以使用原相片信息办理。那公安机关还将为群众提供居民身份证换证提醒服务，群众这个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这个前3个月，户籍地公安机关将通过微信、短信平台等多种方式吧，提醒群众及时的换领新证。集体这个用工企业、高考、各类职业资格考试考生等急需用证的群众呢，可以通过各地公安机关建立的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办理绿色通道，享受优先受理、优先上传信息、优先制证服务，确保及时领取证件。哦，这个照片还真的是时常会不满意吧？因为大家一般身份证照片都不愿意给人看。 对对对， 你别看没看，这太是人生对吧？最低谷的照片 是。再来看一下啊，临近年底，北京市新房市场供应量不断加快。那市住建委官网公示的房地产交易信息显示，北京市近日又批准了9个住宅项目的预售证。这9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大兴、密云、房山、昌平，项目主要为现净房，每平米的这个售价呀，拟售价格也在2万元到8万元之间，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住房需求。 接下来再关注，在虎坊路12号一家名叫热盆景的餐厅陪伴了居民22年，虽然只是个普通的街边小店，却得到了广大街坊们的一致认可。由于设在居民楼1层，厨房也属于违建，这家店呢下周就要关门停业了。那为了继续服务虎坊桥百姓，热盆景将在附近重新选址开业。热盆景的第一家分店也已经在王府井开设，可以为虎坊桥居民提供外卖送餐服务。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好，因为它很多地儿，比如说它穿墙打洞是不对的，关上之后大家有时候会觉得不方便。那我觉得社区啊或者什么应该一起想办法，如果大家确实需要， 对， 哎，找一个合适的地儿， 要输而不要硬 赌 啊。好，再来看一下国内成品油价格，在昨天24点迎来年内第23轮调价时间窗口，原油市场对于国际原油供大于求的普遍担忧，促使近期国际油价一路走低。本轮油价的这个调价期之内呢，每吨油价下调幅度为510元左右。如果说按照家用汽车加满一箱油50升来计算的话，车主大约少花20块钱。 现在大家对这事儿冷静多了吧？ 嗯， 就以前一听说怎么着，就恨不得 没有。一般这个什么叫降价的时候，大家一般不会特别冲动。一般碰到要升、涨价了啊，你就发现加油站全是排的满满的。 像现在这么积极就有变化的，你这个也忙不过来了，你这没别的事儿吗？ 这个能省一点 是一 点。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 然后有一位听众呢还在问啊，说刚才关于昌平买房的那件事没听清楚，是这样、就是说现在新房市场的供应量加快，然后呢市住建委官方网站上公示了很多房地产的交易信息啊，然后呢比如说北京市近日又批准了9个住宅项目的预售证，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市住建委的官方网站，那这个上面呢会有详细的，比如说这些现价房的 不同的区域， 对对，这些项目分布在哪些区域，包括一些资格等等的啊。好的，刚跟人说完来了一句你走吧最好别回头啊。 当然追求幸福也不用回头啊。今儿呢 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啊，咱们说的成了就是被人刨活是一种什么感受啊， 就是你特喜欢东西被别人先占上、 就比如说你是你的工作也好， 经历 你的生活当中也好，你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这被人刨走了是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对，主要说经历感受一般肯定没有说 对那 特别欢喜的少， 那肯定难受啊。 对肖萌就说了，说一个我媳妇儿心爱的东西没被抢走的事儿啊。 啊，没被抢走。 他2岁那年跟家人去旅游。 我的天， 嚯，这直接从2岁开始讲。 你俩认识够早的 啊、哦！在一个餐馆里，有一个小男孩跟他要瓜子吃，媳妇儿说：“你手太脏了，你洗手去。”小男孩就去了，洗完回来以后，摊开手给媳妇儿说：“看我洗干净了。”媳妇儿嗑着瓜子说：“我瓜子给你了，我吃什么呀？” 利用小朋友洗手的一段时间思考了这么一句话， 对， 扔了回去， 对，合着就是让人小孩骗人小孩去洗了手，回来以后 那倒也不差， 还不给人家吃啊、哦。后来这个小男孩是不 是就 娶了你媳妇儿？ 是不是就发了信息？对吧？对吧？对吧？ 哎、我也觉得 娶了你媳妇儿这句话听着怎么这么奇怪呢？ 对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 深思一下， 如果这两个人的故事 不能 这么发展的话，哇，那就完美了啊。 咱们还是念一下，因为刚才一瞬间就互动了我们那个关于 哎对对 财政紧张，他说我和我男朋友一口气都说是现在我俩刚分别装修了房子，电器家具都没买齐。 你听听人家这日子过的啊，分别装修了房子， 感觉你的房被人抢了， 这是说明这刚结婚分居了呀，这是 都说了是男朋友 了吗、哦、男朋友还没结婚，这人家两套房了，你这是不是分别装修 了？人现在说没钱了，每个月都攒攒钱买点电器或者家具， 活该你没钱，你知道吗？ 有你这样人， 开玩笑开玩笑啊，祝你们幸福啊、这一看小日子将来会越来越红火的哈。来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喜得来最逗了啊、我打卡报道，我就说个简单的吧，抢座算不算？这个大家可能都能明白那种心情， 哎， 就是你那车你在上之前，哎，这空的，哎， 对， 你还往前蹭蹭蹭， 每天早上都会经历，就是由于坐地铁的时候，每天早上就会经历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就你早上特紧张的时候，这个心态你是平和的， 嗯， 就是有时候没什么人，你明白吗？ 嗯， 虽然有很多座，但你就相中了这个座位，你刚慢慢悠悠走过去，突然有一个人更慢的就坐下了， 而且还有就是那个。坐地铁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心态经历啊，就是这么多年攒下来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要贪，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大清早上起来坐的那个地铁，你感觉上面很多座，然后呢，哎， 还选， 哎，还在那选啊，冲上去以后啊，这个也好，这个也好，等你 一瞬间 夸满了， 站着去， 就是真的就跟那个有的时候就像摆游戏似的，哒哒哒哒哒哒就摆满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挤地铁的时候一定要瞅准了一个位置。 但你知道挤这更难受的是停车位， 哦， 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你刚把这轮倒过来，把那边插， 哎，是，尤其而且有的哎，所以大家说一说啊，有没有比如说 相中的东西， 哎，被抢的、被刨活的 啊，对 啊，然后呢，反正 经历吧， 得而复失的。啊，这种的经历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十二月份马上就要到了啊，有一些新的规定将会实行，咱们来看看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对，明天就迎来了2018年最后一个月了。 哦，还真是啊， 对不对？下个月可以互动一下这些话题，年初许下的愿望啊，达成了没有？ 对， 安排读书的数字，读了多少？减肥还差多少斤？是吧？超过多少斤？每周给远方的爸妈打电话了吗？去健身房频繁吗？对不对？ 对，从明天开始，还有一批新的规定将会正式实施，比如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公布，并将于明天起实施的司法解释，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在50000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将会被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5万到50万之间啊。 对对对对对。根据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咱们得劝告一下高磊， 量入为出嘛，对吧？ 劝一劝高磊，不要老占别人东西。 来看一下啊，根据交通运输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道路客运领域军人依法优先出行权益有关事项的通知》，明天开始，全国汽车的客运站、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者应当在购票、安检、候车、乘车等环节对军人提供优先服务，随同军人出行的家属可一同享受优先服务，这应该的啊。尤其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一个新闻 啊， 就是在一个高速路的收费站，有一辆那个消防车就被拦下了，然后呢，那个消防车要过去啊，那收费站就开始要收费。然后呢，那个消防说，我这是消防指挥车，我要过去。然后那个不行，你这个你哪儿的消防车呀？就各种问，最后那个 那不耽误功夫吗？ 就是不放行。 哎呀， 然后后来这个视频也是被拍了出来啊，所以 这个 有的时候啊，还得加强一些教育啊，什么车该放，什么车不该放啊。 哎，他没这个是基础，我感觉。但是我在火车站啊，比如说你那个上车不对，现在刷票嘛，那但是牌子那都写着军人依法优先， 对对对， 都有一块牌子啊，对对。 但是那边一般基本上，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蛮自觉的，因为一般、 没有人去站， 没有去站。如果而且一般有军人的时候，都会真的会让给他们。 对对对，专门有一个通道。来，我们再来看另一条，这个也是新规呢。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4部门联合修订并发布的新的《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自明天起，扫黄打非举报最高可奖励60万元。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呢，扫黄打非的形式任务发生巨大变化，扫黄打非举报奖励制度也要与时俱进。这次修订举报奖励办法，有利于充分鼓励调动群众参与扫黄打非工作的积极性，有助于打击涉及黄非活动的违法犯罪分子，进一步推动扫黄打非工作深入的开展。 1、2、3，走。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拨开无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手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边走，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 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然后我的假被谁抢了呀？来看一下那个 还有假呢 啊！ 我还有，哎呀，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西班牙之行啊！到时期待着、 哦， 期待着我们发回来的精彩报道啊！ 对对对对， 那个、 一定要把我们的问候都带到、啊。 对，没问题啊！来看一下我特别感动的一位叫碧玉年华的同学，碧玉年华的同学，他说我是一个广东的大学生、 啊， 但是我也要每天早上听你们的广播，我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哦、 谢谢。 哎呦，这个就让我们特别感动，谢谢谢谢谢谢， 真的。 想到远在广东，然后呢，收听着我们的节目，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看大清早上这个点还能起来，一定是个好学生啊，好孩子。 这个哥大爷在成都听咱们节目呢， 哎呦， 还发来了夫妻肺片向咱们问好。他早上起来就吃夫妻肺片吗？ 你把你媳妇怎么了？来看看，小鱼丸子说了，来来来来，现在啊，是我抢过来我媳妇儿给手机给你们发的。我告诉你们，我媳妇儿她护食儿，护食儿，护食儿。你媳妇儿什么品种？说， 话说今年夏天 啊， 我们俩买了3斤皮皮虾呀， 哎、 做完了一大盆。我俩就一块坐着吃呗。一开始呢，我就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我也没意识到，还在继续吃。然后我就看他别的菜也不吃了，急速的抱着这皮皮虾，手都扎破了也不停下来。然后我就恍然大悟，我说那好吧，那你先吃吧，吃不了我再吃，别吃那么快，你看你手都流血了。然后他才缓过来。 哦， 还有几次，他做了他爱吃的菜，我都得问问，那我能吃一口吗？他特别警惕的问，一大口。我说不不，就一小口哦，那你就尝尝吧。 啊， 那个我跟你们说吧，我老婆吃饭的时候不能跟她抢，尤其是量少的，她能直接扑过来咬你，会特别生气，然后还会嗷嗷叫唤。 哎呦， 所以我们家做饭一般都做量很大，不然我有生命危险。 怎么听怎么都觉得您媳妇儿姓二叫哈。 不不不，这绝对是虎口夺食。我 哎，没有没有没有，咱媳妇儿听起来特可爱啊， 扑过来咬你， 对，而且还会嗷嗷叫。 我估计这手机还回去你可能危险。 哎啊，好，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有没有被刨活，被抢了什么东西的， 抢了心头 心爱之物的这种 经历 啊，心头之好啊，心爱之物都可以啊。 也有说到人的， 说 童小胖说，帮我同事旁边同事兼司机说一点，他看人一姑娘，这姑娘有男朋友，看一姑娘，这姑娘有男朋友，哈哈，这算不算？ 你这不是你这朋友可能是算命的吧？这哎，就 那他倒是算清楚了吧？ 没有， 可见是迷信。 就是看上一个人家有，看上一个人家有，还是说人家故意的？ 是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啊！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说，您有过哪些被人刨活，或者是被夺走心爱之物， 对， 然后心爱之事的这个经历啊？ 不是，就是你相中了是吧、哎？就很期待的，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多爱，但反正这时候挺需要。但是你像旭志说的，对，有啊， 哎、 健身房里你。 对吧？ 练胸要卧推吧， 嗯、 躺那儿推着杠铃，对不对？ 直接推他。 我之前热身完杠铃卧推， 嗯， 我热身完我再去杠铃卧推，那架子被占了，我这热身给谁呢？啊、我算了，我先推鞋上 推人吧啊、嗯。好，来看一下啊，大家都在说什么了？哦、来看一下 ，Snow 说了，我和闺女每天去学校的路上都听你们广播。我闺女啊是国际学校的，8:30上课，每次送她去学校都跟我说妈妈。你妈妈接着听吧，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们了。 哎呦，还有呢，谢谢，尤其是大帅闺女5年级了。 哎呀妈，真的是这孩子这么小就这么有前途，你知道吗？谢谢谢谢谢， 他肯定会更喜欢你的。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哎， 北京文艺广播， 对对。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这个说一下，预告一下，在听听 FM 上呢，然后我也会有一档新的节目推出来了，叫和大帅哥聊聊。 哎，对，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聊那话题， 嗯， 怎么让男朋友把手机屏幕屏保的女明星换掉，是不是？ 怎么能叫让他们换掉？换个男朋友就好了。哎，然后那个是这样、啊 哦，这么简单的。 对，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依然有直播，每天晚上10点、 哦、 啊，就周三、周五晚上10点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 其实听听 FM 不仅能听到大帅的新节目啊， 嗯、 我们节目往期的回听回放上面都能找到。 哎，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对这个 APP。 哎，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说被抢了的这些事儿、嗯， 对对对对对对，臂力千仞说当然有了，自己当初辛辛苦苦做这木工啊、软陶这些作品很满意 哦， 我都轻拿轻放，然后亲戚家的熊孩子来了， 哦、 你懂的、 嗯， 然后人家还说，哎呦，这不值钱的东西，你至于吗？ 分分钟想宰人、 嗯、 啊！哎，其实这个咱们同事也经历过一次，就是他特别喜欢收集那个、 哦、摆的那个手办，就模型玩具， 然后不知道哪来的熊孩子，就给他 葫芦的满桌都是吧。 然后那个同事也是暴怒了，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啊，你不要以就说价值这个东西啊，它是对于每个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意义不同。 你觉得那块破铁没用，但是人家可能对人来说意义重大。对吧、 嗯、 所以最好还是爱护别人的东西啊。来看一下蜜说了，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自己做衣服穿啊、都是自己做衣服穿，那个时候买成品特别少。我就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妈妈让我姐姐带着我去扯块布料做夏天的衣服，我们两个同时看上了一块料子，但是两个人又不能买一样的，我姐就指着旁边那块跟我说，呀，这块料子真好看，你穿着一定特好看 哟， 你穿上特别好看， 姐姐心眼多， 先紧着你，要不、啊、要不然你就先扯这块。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17岁左右，突然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姐姐好像是给我下了个套，我觉得就那么就那个点儿，我一下子就长大了。然后我就看了我姐一眼，很淡定的说，既然你觉得这块那么好，那我就要另一块吧。后来衣服做好了，我姐3天都不跟我说话。哎呦，你说两个人， 哎，这个简直是斗智，对不对？ 对，就是在那一瞬间、啊、两个小孩 对 他们的那个斗了一个心眼儿。 对对对， 然后关键蜜觉得说就在那一瞬间自己成长了、嗯、 是是是，跟我玩这套。 哎，我想知道后来你跟你姐姐现在关系怎么样。 嗯，应该好一点。 其实那个就是小孩的时候，人都会有一些自私的心理在里面。嗯， 但是这俩小孩也挺逗的， 哎，很可爱， 互相的还挖坑呢。这个香奶5号说，吃瓜子那个小女孩2岁的时候没有给小男孩瓜子儿，要是长大嫁给当年那个小男孩做补偿，这小男孩可就赚了 啊、 哦！天哪，你说这个属于 还在那给人分析那个， 对对， 刚才那个 还算账呢， 刚才那个故事的啊。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 嗯， 就你有没有被人刨活，或者是自己的心爱之物啊，相中的东西被夺走的这个经历啊？来看一下，哟， 还有一位朋友啊， 这么长吗？ 特别长，而且我看一下，他说是啊，主持人你们好，不知道我的这个故事跟这个主题搭不搭边。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校外的军训活动，最后一天晚上组织同学们文艺演出，我报名了唱某首歌，然后呢，老师让另一个同学和我一起表演。报名处跟冬季表演的同学试嗓子的时候呢，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同学唱了一首别的我不会唱的歌，唱的还挺好的。那登记表演的同学以为我们要表演那首歌，于是就给登记了。当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点伤心呀，偷偷的跑回宿舍哭鼻子了。毕竟是我先提出来要表演的呀，结果那个同学成了主演，表演的那首歌我还不会唱。但是过了一个小时，一个同学告诉我说，那个同学放弃表演那首歌了，帮我改回了我之前想报名的那首。我才知道那个同学并不是有意的，只是登记的地方太乱了，就误打误撞报上了。后来的高中生活我们也一直都是好哥们儿，但是高二的时候他转学之后联系就不多了。希望他在新的环境里也有很多好哥们儿好朋友。哎呦，这个让我觉得 对 特别感动。 后边一句更感动的 他说什么， 我在美国听的直播，美国的广播节目太少了，一点意思都没有。 哎呦，嚯，今天早上这有在广东的，有在美国听我们节目的， 还有成都的 啊，你在他乡。他像辛苦了，没关系啊，网络现在这么发达，下载听听 FM 就能收听，就能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什么时候都不忘了官宣， 这是真的是啊，那个，但是我想说说他刚才说的这个哥们儿，我觉得刚才就是你放心，你这个哥们儿啊，到哪儿朋友都少不了，为什么呢？他能替别人着想。对吧，关键是哎，知道了这个别人伤心了以后，又能放弃自己露脸的机会， 是 放弃自己的益处去照顾别的同学的想法， 集体的想法， 哎，所以这个人朋友少不了，而且这种朋友一定要交啊， 对对对， 特别好。 但主要是他自己在国外可能朋友有点少，所以他想念那哥们儿， 对，想念那哥们儿啊， 向他学习 没关系，那个我们这节目就是你家啊，什么时候想家了听听我们这节目。 哎，你听魔草给咱们话题的总结，一看就有经验。 什么？ 这不就是截胡吗？ 哦， 一看没少打这牌。 对，欢迎大家来互动截胡 的 经 历、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摆首饰，选菜摆。关注菜摆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来，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做一个预告吧，啊，足协杯决赛的第二回合将会在今天晚上打响，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将会决出到底谁是足协杯的冠军。 嗯，北京中赫国安队与山东鲁能队今天晚上，哎呀，这不就咱俩那个， 哎呀，对， 我坐你远点啊，晚上将进行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对于曾分别五次和三次夺得过足协杯冠军的山东鲁能队和北京国安队来说，这次无论谁能最终问鼎，都将各自树立本队队史上新的里程碑。但倘若与冠军失之交臂，自然会悲从中来。 对，比赛嘛，就是 得过三次， 有输有赢，有输有赢嘛，啊， 你们够呛。 走着瞧，来看一下。另外再来说一下足球上面的女足吧。亚足联28日在阿曼公布了年度各奖项的获奖名单，中国球员王霜当选亚洲足球小姐， 也恭喜 你瞧咱女足队员，对吧？那个此前更有3位中国女足球员获得过亚洲女足小姐 称号， 对，亚洲足球小姐的称号。分别是1999年的孙雯，2003年的白洁和2006年的马晓旭。哎呦，其实我可喜欢马晓旭了，我当年关注就是连续看女足的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觉得马晓旭踢得特别的好，风格特别硬朗啊，而且技术也很好，但是感觉这些年不知道马晓旭干嘛去了。有时候我特别想知道这些女足队员们，她们比如说退役以后会做什么， 就是躲开你呗。 不要这样子。 听说你太喜欢， 对，我 被大帅太喜欢， 我特别爱他们、啊。 哎呀，他粉丝这么多，我哪敢不赶紧藏起来啊、 哎！亚足联原代理主席张吉龙此前于21号在北京的家中已经接受了由亚足联主席萨尔曼颁发的亚洲之钻奖。那这个奖项是亚足联的最高荣誉，以褒奖对亚洲足球运动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张吉龙成为中国足球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哎，那来自卡塔尔的哈桑当选亚洲足球先生。亚足联在评价王霜今年的表现时候说呢，他在女足亚洲杯上的4个进球帮助中国队获得第三名。他在中国国内俱乐部以及国家队比赛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也吸引了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注意，使他成为这家欧洲豪门俱乐部的一员。 嗯。哎呀，来看看这个另外一个奖项啊，孙杨也得奖了啊。这个美国著名游泳杂志《游泳世界》揭晓了2018年度环太平洋地区最佳游泳运动员的殊荣，中国游泳巨星孙杨第五次获得了环太平洋最佳男运动员的殊荣，澳大利亚的凯特坎贝尔获得了最佳女运动员奖。其实之前孙杨曾经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7年获奖。我觉得就能够连续这么多年拿奖就不容易，对吧？然后呢，游泳世界还发布了长文，回顾了孙杨这些年的传奇表现。他们是这么说的啊，咱们截取一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曾经有这个外国的媒体呢，形容孙杨是毫无争议的史上最伟大的自由泳选手啊，他是史上首位赢得过奥运会和世锦赛200米到1500米自由泳全部项目金牌的男选手啊，这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个评价。 好， 但反正人家业务就是精深，对吧？ 对。 当然这个人也得平静一点、 已经成长了很那个非常成熟了啊。再来关注一下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赛展开第5个窗口期的比赛，那这个中国男篮坐镇主场迎战叙利亚队啊，这也是中国男篮红蓝两队合并后的首次亮相。吴前飙进6记3分球，获得了18分，阿联砍下15分，7个篮板，最终中国男篮以101-52是大胜叙利亚。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来来来来来， 小月说本人女，驾龄8年，停车位被抢，转2圈找到一个停车位，准备侧方停车，结果被一辆银色捷达截胡了。我那个气呀、啊！司机还是一个5大3粗的老爷们儿。哎呀，是不是该谴责他？ 哎，这个是这样。对，等于是你刚刚发生的事儿是吧？就正在发生。对，他应该就是刚 早起。哎呦，我的天哪！ 其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停车会有出现一种情况，因为你想要把车给倒进去，就侧方位停车，你想把车给倒进去，有的人就一头先给扎进去， 扎进去了， 就这种 我先站上， 这种其实特别是叫无德的一种行为，因为你明明知道人家要侧方位停车， 对，尤其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大家就谦让。再说了，一大老爷们儿啊，当然也许他已经知道了，你这么想， 心 都扣没了， 来。说一说啊，这个有位要求匿名的朋友啊，说个刨别人的事儿吧。高中的时候，我们3个男的一桌，左右俩哥们儿一起追这个班花啊。2月过去了，俩人用尽手段，谁也没追上。我就打了个电话约起。第二天放学，女神缓缓走过来，一句话说：“走吧。”说那俩哥们儿当时傻了，互看对方。结果我起来挎着女孩就走了。这牛啊！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跟哎，我 想知道后来怎么 后来就是你们这个3个人的友情还好吗？ 那肯定就划地而治了呗，3桌就分裂了。 但是我 人俩一桌 也这事儿不能怪你，因为肯定人女孩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强求。 你在这儿听人分析半天了，你最后捡便宜怎么不怪他？ 不是，这怎么能说？听你分析半天了，好家伙，你们两个就费了半天劲，都努力努力努力那么着，人女孩人家不喜欢你，最后 对，因为人家试错都试完了吗？ 什么？哎呦，这还有试错呀？你以为开锁呢？咔咔，这几个钥匙不管用，哎，就这样，对吧？那不管是怎么着，就算开锁， 哎，但反正 就是我这把钥匙 也确实挺厉害的， 对， 真是挺厉害的。 其实 仨人， 这东西是个缘分， 对对对， 真强求不来啊，强求不来。 就你这么挎着胳膊， 你这不气死你那俩哥们儿吗？是吧？ 是老师怎么看？ 好好好，再来，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啊、 对，这条最新的消息是让人比较伤心的啊、 嗯、 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就在今天的11月30号，今天的凌晨3:38在北京去世啊。那么这个0:38的时候，享年76岁。常贵田先生呢1942年生于相声世家，是已故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的长孙，常宝坤的长子。他的作品呢，喇叭声声、动力研究等等，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啊。又一位老艺术家离我们而去了。 哎呦，我感觉今年就是从几月份，8、9月份开始吧。 对对对， 就接连啊，有很多的艺术家离我们而去， 而且是感觉是全球性的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人物， 啊 ，远离我们去而去哈。前两天刚刚说过这个海绵宝宝的创作者。 包括其实那个叫漫威的一位就是 对对对对 创始人吧， 对，就咱就别盘点了，这样大家可能更伤心哈。我觉得咱们老是说这个话，但是咱真往心里去，作为后继者，大家一定要奋起直追，做好自己的事情吧，也成为这样让大家想念的人。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由陈柏霖、景甜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火王》26号在湖南卫视开播。景甜跟陈柏霖初次合作，上演了一段跨越三世的爱恋故事。 好莱坞悬疑电影《网络迷踪》正式定档12月14号。该片讲述的是16岁少女突然人间蒸发，父亲通过破解女儿社交网站密码展开追查的故事。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孙舟执导、艾伦、王志、鲁诺领衔主演、任达华、金世杰出演的喜剧电影《人间喜剧》日前宣布定档提档到12月7号。 另外呢，就在12月8号晚，纪念相声名家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相声欣赏会将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举行，姜昆、石富宽、孟凡贵、刘洪怡、刘俊杰以及高英培先生之子高玉庆等诸多相声名家将在现场通过表演相声来纪念高英培先生。 11月27号晚上，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迎来了首轮演出，其3个小时的时长和大段的宣述调的唱段啊，提升了普通观众欣赏的门槛，对于登台表演的中国歌剧演员来说，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来关注图书，接力出版社推出的少儿万有经典文库目前已经出版了《物种起源》等6种，即将要推出的有《自然史》《天工开物》和《共产党宣言》3个品种的少儿彩绘版，这套文库呢将出至近100种图书。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您有过什么样子的被截胡或心爱之物、心爱之事被截的经历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看一下这个刘学燕还说了，哎，你们刚才说到车位，我老公那是高风格呀，也是停车场找车位，就一个车位，前面有一个女士开个车，同时看到了这个车位，结果这个女司机停不进去，好，我老公下车帮她把车停进去了，我老公就继续在停车场转悠。 这确实是 好老公， 不仅不抢， 而且还帮人停。 对，把老婆扔车上了。 同样是男人，对不对？那咋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呀，别是那位没看出来。 好， 这就又扎心了、啊。哎，但是图迷说了，我是福建人，在上海工作半年，听你们广播四个月了。 哎呦， 今天怎么这么厉害？ 对呀、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现在化妆准备去上班了。 对他觉得说我们节目很有趣， 啊、 除了周末起不来啊，就天天都 并不是我们起不来。啊、 再来看这个齐峰说了，要说截胡，我就想到了今年夏天。 哎呦、啊， 在保险公司上班的时候，本来用了我的所有的所学所会，解决了客户的所有疑问，谈好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好啊， 就差签单了，结果就被某品牌的另外一个就是品牌的业务员给截胡了。原因是那个业务员给那个客户反佣了。哎呀，不生气不生气，因为也有自己的责任，太自信了，所以以后只要能签单就立刻就会刻不容缓的就给签了。 对对对，他给返点， 他就给返点， 那等实际上等于打折了嘛？ 对 对， 对 吧？所以退给你， 你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最后他用了就一招啊，给你钱， 就便宜啊，那实际上就是便宜。 所以这个人啊，我觉得你也就是这种人，没有成为你的客户，我觉得也好啊。如果老这么贪的话，就是一点信义或者道义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这边投了保，将来你麻烦事也不少啊。好，再来说一说其他朋友的。 LIO 说最讨厌那种看见你有个好东西张嘴就要的人， 嗯， 不给你就说你小气抠门，到处宣扬。对待这种人我就直接怼他， 嗯， 我凭什么给你要饭？ 是吧，对吧？ 哦， 就是那种 上来就要人东西， 就是你他要你不给， 他还四处去散你的坏话， 对，他还记仇散你坏话 啊！我要他眼镜他都不给我，他非得戴着看不清，有什么了不起？ 真是，我也是，真的是，我就看 我待会儿， 我就看他，我就看好他的命了。我跟他要他的命，结果他不给，切，这人 那还扑过来咬你了，不 给。这种人就是少搭理他啊。好，再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有没有被人截胡或者刨活的事儿？比如说有一个李电雷就一直在刨我，说我刚才说天气的时候差点说成连线，然后又给改过来了。哼，你别以为我没听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会员双周发火爆开启，10月30日至12月2日，大部分商品满300最高减150元，会员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惊喜开门送。当代商城邀您共享会员双周发。 京南古苑囿，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还真是刘工啊。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这个说我差点说成连线，但是他说你是不是要连线刘工，我想说您是不是就是气象局这个叫做监听我们节目的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真的连线一下刘工，听一听他对于未来几天的旅游天气的介绍啊。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最新的天气情况啊。 好的，今天大家走在外边，感觉比昨天要差一些了。首先第一个是能见度。能见度呢，虽然这个城区的中西部地区能见度还有8到10公里，不过东部南部地区已经降到5到6公里了。这就是说呢，没有北风的干扰，能见度会越来越差，这是一种污染物的积累所造成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气温上升速度并不是特别快，因为今天早晨啊，最低气温在-2到-3度之间，气温并不算很低，在户外感觉还算可以。随着这个太阳的升起啊，气温也会上升。不过呢，由于气层的温度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7-8度，跟昨天差不太多。在这种的气温的情况下，能见度呢，还会继续好转。预计啊，这个中午前后，东部南部地区能见度也会接近10公里。所以今天的天气总体还是可以的，只是天气比较干燥。那么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去郊区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那么到了夜间呢，随着气温的下降，逆温层的建立，能见度会进一步转差。预计啊，明天早晨能见度呢，大部分地方应该是5到6公里，东部南部地区2到3公里。这种能见度呢，预计在这个2号啊还要继续这个变差。2号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应该是在2到3公里，东部南部地区0.8到1公里，有些地方恐怕要小于500米了，尤其是河北的东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能见度这个大部分地方应该是小于1公里的。所以说呢，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橙色预警，预计啊，这个今天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江苏这个地方已经连续4天出现大雾了，上海、浙江北部还有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重庆、四川，这个范围比较大，这些地方呢有大雾。其中呢，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还有上海、浙江、四川盆地，有强浓雾，局地能见度呢不足50米。在这种情况下，假如驾车出行的朋友，恐怕要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了。另外呢，就是这些地方去旅游，一个是这个有雾，另外一个呢，这个气温并不是很高，阴冷的感觉比较明显，所以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带件衣服。预计啊，这种雾的话呢还要持续个2-3天， 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河南以南地区，要想转好恐怕就到四号以后了，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另外呢，这个整个全国范围当中降雨的范围并不是很大，新疆北部、青海北部还有西藏的东部、黑龙江的中北部这些地区呢有小到中雪，其中呢新疆伊犁河谷、塔城、阿勒泰这些地方呢有大的暴雪，局地有大暴雪，贵州中部、广西海南岛东部有中到大雨。所以说呢，整体天气来讲，除了这个中国的中东部地区有雾之外，其他地方天气总体还是可以的，比较适宜大家去旅游。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谢谢您。好，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开阳路南向北车多，还有呢京藏高速这是在清河桥北向南上桥处有两车的事故，后车呢请注意避让。惠新东街北口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小营桥。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10109898。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今天早上跟大家说一说有没有过被截胡的经历，或者是心爱之物、心爱之事被抢走的这些经过经历啊。那个，我们先来说两条回应吧，好不好？ 好。 第一条回应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刚才有哥们说这个自己的两个好兄弟同时追一个女神，结果没追上。然后呢，结果自己打了一个电话就给约出来了，后来就追上了。然后我们问他，那你们后来兄弟感情怎么样的呢？他是这么回复的，后来俩人一起黑了我整整一个月，上课吃饼干馋我，坐垫给我注上水，抡凳子开打我。哎呀，然后3个月后我得帮左边的兄弟周末约他女朋友。哎呦，看来左边那个已经3个月后已经有了新欢了啊，说我学习好啊，家长认为跟我出去没毛病啊。 陪你看这长的身啊，这个是 陪右边那个兄弟周末喝酒，还得给他追女孩出谋划策，合着右边那兄弟还是没成功啊。然后说那是高考前半年啊，那现在呢我们是创业合伙人。哦， 你知道 特别特别好。 你念这条书我在想什么吗？ 嗯， 我赶紧看看几点，喜欢你那小姑娘上学了没有 啊？怎么了？ 这到时候都教会了你的小粉丝 啊。不，8点半了、他们8点半上课， 放心了， 这个都已经上课 了， 上学了，没问题没问题啊。 可但你俩还跟你合伙呢哈。 啊，这哎呀， 这种人家 吗？ 可以的， 可以的， 人家兄弟一看就是这种事情啊，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这都经历过了， 想得开啊，这都经历过了， 想得开。你这个结论，前面咱们都白说了。 来来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回复，就是刚才有一个老公抢了自己的老婆的手机。给我们发了一条微信，说他老婆护食 香芋丸子 啊，香芋丸子啊， 说我护食，我承认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 我哭的这是一种本能啊 啊， 我看着我爱吃的菜，别人一块一块的夹着吃，我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就搓火，所以什么同学聚会、家庭聚会，一般我都不参与聊天，我就趁他们聊天寒暄的时候，我低头猛吃。后来我们同学还问我，哎，你是不是平常在家吃不饱饭呀？不过我现在想说的是，你们怎么看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然后我刚把往里倒，忽然不知道从哪窜出辆车，迅雷不及掩耳的占了我找了好久停车位的好多次了，为什么老是这种情况？ 主要是为了让你体验一下好吃的被人占了是一种什么感受。 哎，叫什么出来混吃？ 我猜一下，香芋丸子，香芋丸子应该是个独生女。啊，应该是个独生女， 是 就是对我猜啊，她应该是独生女，而且基本上就是家里人从小对她的，就是比如说她愿意的东西会满足她的那个，会主动去满足她，然后所以她基本上就是如果得不到了，她心里就会特别别扭，这是跟从小生活的这个成长经历绝对有关系的、啊。 倒是听着挺有道理的 啊，一定的、啊。 你是不是想跟香芋丸子继续互动，让她再给你回信息？ 您可以这样，您可以这样，您可以晚上今天晚上10点钟关注我在听听 FM 上的新节目，和大帅哥聊聊，好吧？好，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张宏宇的说，大帅你读我的，我小时候吧，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墨镜，那时候还有墨镜，真的是特别稀罕。 对， 结果呢，我就偷偷的从家里拿出来了，放在我学校的课兜里了。结果我下课以后上了个厕所，回来就找不着了。哎呦，把我吓得呀，又心疼又害怕，还不敢说，因为我是偷着从家里拿的。要是告诉老师，就怕老师告诉我爸妈。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谁拿的。要是哪个拿的同学，你正在听广播，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你拿的吗？ 都70后了， 70后的一位、 哦，那家里人知道是你拿出去的吗？ 哎、你说这就是小孩的心理，你说他都吓得不敢说， 所以小孩犯错就不说，都是憋着，然后你问就死不承认，就是他生怕家里边批评他。 对，所以其实这跟家长就是处理这种处理这种错误的方式是有关系的。如果你一直就是不管是孩子犯了什么错误，你也不听他解释，就是一顿暴啐。或者是一顿暴骂的话，就会造成这种结果。 他只是保护自己了， 嗯， 他分不清楚这个事儿。 好好好，来看一看。 吴培颖说，前两年一大早发现锁在楼下的电动车不见了， 嗯， 一回头树上贴张纸，写着哪位失主丢失红色电动自行车一辆，请与某某派出所联系。 嗯， 电话过去才知道，民警夜里蹲守抓获了最近在小区里猖狂作案的偷车贼。 哦， 我夜里睡得安稳，不知道上演了怎样精彩的警察与小偷啊。 嗯， 人民警察为人民，这话真不是虚的。后来我们还给警察叔叔送了锦旗呢。 哦， 这么正能量的事儿，我得传播一下。 嗯， 哎，但是去年又还是丢了。 啊、 哦，你说这个贼就是他太猖狂。 就是，其实确实，说实话，确实是我们警察叔叔非常辛苦。他们有的时候要去抓这些人的时候，都是得大半夜蹲守。 对， 然后或者是因为你知道贼的这个作息习惯，对吧？你得按照他的这个作息习惯来逮他。很不容易， 是正经人呐。 嗯，很不容易啊。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都怨你 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三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三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 好， 小雪节气过后呢，北方天气转冷，加上之前的雾霾侵袭，许多候鸟老人提前开始了年度迁徙 啊，一种旅行方式， 哎、 对吧？往南方去了。 而与此同时呢，不少喜欢冰雪运动的游客也开始北上踏雪之旅。 最近几年呢，每年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北京、东三省等地的很多老人都会集中迁徙啊、 嗯。 这所谓的迁徙，就是前往温暖的南方地区来过冬。 嗯， 他们就跟候鸟一样，被称作候鸟老人、 嗯。 另外呢，从北方地区出发飞往海南、云南等地的航班也被称为候鸟航班。 哎， 受到10月份京津冀地区雾霾卷土重来的影响，部分候鸟老人在11月初就已经南下了， 嗯， 比往年提前了大约1周的时间。有数据显示呢，三亚仍然是候鸟老人避寒的首选。那海口啊、昆明、北海、厦门、南宁、桂林以及湛江等地也保持了较高的热度。 嗯。好，再来看一下来自圣经的遗珍，讲述不为人知的清宫岁月。这是说的是沈阳故宫啊，也就是昔日的圣经皇宫，作为清代的龙兴之地，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相继营建并使用的朝堂殿宇，也是入关后康熙、乾隆、嘉庆和道光四位皇帝东巡和这个尊藏珍宝的重要场所。 嗯，目前呢，来自圣经清宫生活用品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沈阳故宫珍藏的清宫遗珍来到北京，向观众讲述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皇家历史和深宫岁月。 嗯。 在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田新友介绍说呢，展览当中唯一的一级文物是一件皇太极御用黄色团龙纹长服袍、 啊、 这件袍服的形制属于满人传统的服装样式，与入关之后的宫廷服饰有比较大的不同。 嗯，大家到时候可以有感兴趣的去看一下啊。 哎，不过我有个感慨 啊， 田新友就是我刚在广播工作的时候去过首博、 嗯、 就首博刚开那会儿采访过的人、 哦、 现在已经成为策展人了。 对， 就我们之后就失去了联 系，所以你可以再联系一下他，然后他来参加一下我们节目， 新闻稿子里那个 再看到了 联系了。对对对、 啊、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感受？ 哎，就是有一种别人越来越好的感受。来看一下啊，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限额增加到30000元。那从明天开始，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再次升级，离岛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旅客啊，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增加到了30000元，而且不限次。 嗯，这次调整后，除了免税购物限额有所增加，还增加了部分家用医疗器械商品。具体来看呢，在离岛免税商品清单当中，增加了视力训练仪、助听器、脚型固定器械、家用呼吸支持设备、非生命支持啊。 嗯， 同时呢，每人每次限购2件。 嗯， 而且还取消了一个。2016年离岛免税政策除了取消非岛内居民旅客购物次数限制，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提高到不超过1.6万元以外呢，这个三亚海棠湾免税店和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还获准开设网上销售窗口。 哦， 但是现在已经是更好了，对吧？不限次了，都到30000 啊。 咱们也当候鸟， 哎呀，过去看一看是吧？嗯，再来看一下，中国藏医药育法正式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啊。正在毛里求斯首都鹿邑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届常会28号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 藏医药浴法列入浴室沐浴的浴啊，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啊， 就是药浴嘛， 嗯， 对吧？哎，这个藏医药浴法呢，藏语称龙木啊，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者是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者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好，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来来来来，还有一位同学直接就来这个说我跟高磊的啊，他说求小王同志为我做主，以前高帅经常会念我的留言，可是近段时间总是被其他听众截胡，我琢磨半天，我突然意识到我肯定是得罪了高帅，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嘲讽他俩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那期节目人家从银行取5000，然后银行错记成存5000，结果他俩却一致认为银行只亏了5000，这啥数学水平啊，还不如我儿子呢，括号他是小学生。当时我真的没管住自己，我就批评了一句，没想到被他俩封杀了。 哼，我告诉你，不能给你做主了。因为是我跟高磊，你说的是我们俩。 我说的，我想了半天，这哪来了？我怎么不记得什么存5000取5000？ 你找错人了， 你完了，你把我们仨现在都得罪了。温迪啊，温迪， 没有这么个事儿，对吧？ 对对对，我们不可能 上次那事儿不纠结了， 我们才不怕你们这个讽刺我们呢。对啊，我们就是干这个事儿。 仨数学反正就是一般，有的人是理科生还一般，这是不对的。 哎，对对对，好。还来看一下一位求匿名的啊，说结婚之前呀，老婆拉着我和他同学聚会，老婆是外地的，所以他的同学我之前一个也不认识，席间有一个男生和我说，哎呀，早点要个孩子让我死心吧，我好像是结了别人的胡了， 这用这种方式督促这个 哦 下一代，可也是狠了点。 哎，但是我觉得这男生情商有点低吧，你哪能去 喝多了吧。 啊，我估计 喝多了， 喝大了， 喝多了。 你哪能跟人家？ 而且头回见，你说这干嘛呢？ 对呀、啊，好家伙，当时 还是赶紧要吧。 对、啊，是， 别耽误。 就是你这事儿就别的就别琢磨，回家就接着要孩子吧啊！ 我早上说，好不容易在打折商卖场看见一件合适尺码的衣服，我刚犹豫，一瞬间就被人拿走了。 哦、 我以后长记性了，就算犹豫，拿在手里犹豫，不能放下。 对对对对，尤其是有的时候你碰到有些商场打折打特狠的那种，什么 他本来就是码不全 啊，码不全，你要看准了，真的是你想，哎，我再去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你回来一圈没了啊，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你有没有过被截胡或者是心爱之物、心爱之事被抢走的经历？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Let's go, hey!哎，没有要放的广告哈。 嗯，对对 对, 对、 啊。好，那我们说趣闻吧。 哎，好 啊、嗯，这个有意思。这也属于把心爱之物夺走、 嗯。 英国大型连锁餐馆餐桌上设了一个黑匣子。 哦， 餐桌上设什么黑匣子呢？ 嗯， 这是从11月29号到12月7号，英国大型连锁有一个餐馆叫弗朗基和贝尼，会在顾客自愿前提下在餐桌上放一个黑匣子。不过它不是用来调查事故录音的， 嗯， 而是为了让顾客在就餐期间把手机关起来。 哦， 好专心的来陪伴家人。 哦，活动期间呢，带着14岁以及以下的儿童用餐的父母，如果同意使用黑匣子，孩子可以免费享用儿童餐， 哇， 还可以与家长一起玩餐馆提供的填色游戏。那这个举动就是为了针对前不久对1500个家庭调查的结果而安排的。这个调查显示，72%的儿童希望和父母一起用餐的时候呢，父母能少看手机。5岁到16岁的孩子当中，56%因为父母吃饭时看手机而感到被忽视。1/10的孩子承认曾经藏起父母的手机来引起父母的注意。 你当孩子容易吗？ 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的好、 特别好、 我建议啊，就是咱们这个听我们节目有没有做餐馆的，你们可以借鉴一下。 有啊， 嗯，有吗？ 有那个，比如他不是说针对孩子啊，比如说同事包括一块吃饭、如果你们能把手机都放在他一个篮子里、他有一个菜免费送。 哦，是吗？哪家餐厅？ 不说 啊、对， 你别坑我 啊！不能说啊，做广告了。 但是我就说，人家这个餐厅也是搞宣传， 嗯， 很高级，对不对？ 对， 真的很有公益性。 哎， 听出了孩子的心声、啊！ 好， 再来说一家吗？ 那个 说一家去了。 对，我们说一个也是跟吃有关的吧？就是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啊，与正常体重的儿童相比，超重或者是肥胖的儿童患有哮喘病的风险相对会比较高。 研究人员分析了五十多万名2岁到17岁儿童以及青少年190多万次就诊数据。哎呦，随访4年，发现这肥胖儿童与体重正常儿童相比，患哮喘的风险增加了30%。超重但不算肥胖的儿童患哮喘的风险增加了17%。 算上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过敏史等因素，儿童体重超标仍然是关联患有哮喘风险较高的。然后研究人员估算啊，肥胖儿童新增哮喘病例当中23%至27%是因为肥胖所导致的。 对，为什么美国要研究这个呢？因为哮喘已经是美国头号儿童慢性病了。儿童哮喘， 哎呦我天哪、 他们那小朋友是有点过于茁壮了。 因为而且关键是可能跟他们吃的有问题、 所以让孩子经常运动保持健康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好多家长老觉得这小孩胖，胖嘟嘟的、这孩子真胖，真可爱、 捏过， 结果就有的变成米其林宝宝，就身上的肉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 对， 这不健康啊，真的不健康，大家一定要控制一下、 那你非得那样，你还不买个娃娃呢。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啊，咱来看看啊，这个多多说了啊，他说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啊， 他说其实我在那个某二手物品网站上看到一个原装的新的进口桌游卖300多，其实这个游戏国内都没有上，只有在那种就是国外的购物网站上才能买啊，还卖40多美金。我就在那犹豫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东西被人买了，然后我就开始四处找啊找啊，最后终于在另外一个二手平台上啊，发现一个开了封的，还得卖400多。你看，就犹豫之间，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这样， 就不能犹豫。 你这不是更 就是没钱， 而且让很多人就更是吧，就看好了就下手是吧？ 我以前也犹豫过，后来那个书就它是一套，就再也买不全了，怎么买都差2本就没有了， 就是 二手 绝版了吗？ 对。 哦， 所以自此之后我看见喜欢的书就马上买。 哎呦呦，你看大家都要向王一学习啊，我们多读书。 我当然要举这个例子了。 来，大耳朵秃秃说了，说到截胡，我老公有一次经历，有一次他和朋友打麻将，一把什么3素豪的牌被上家给截胡了，他那个恨的说的都是专业术语没听懂。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